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魅力启程，换新出发，全新启程 T90 领跑2017五星级安全碰撞测试，创历史新高。涿州东风启程专营店诚邀您莅临品鉴，详询0312-366-9210。 959资讯快报。 近日，由涿州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主办的范阳墨园书画小品邀请展正式开幕。这次范阳文化汉墨小品书画展特邀了全国12个省市42名书画爱好者。据悉，本次书画展将历时3个月，展出的140余幅精品将为本市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认真贯彻落实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本市开展两维治理攻坚行动要求，8月30日，清凉寺办事处依据有关规定，对辖区内违法建设、违法占地进行治理行动。为严厉打击散乱污工业企业违法行为，近日涿州东仙坡镇召开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攻坚风暴行动动员暨散乱污企业整治大会。会议强调，在此项行动中要坚持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尤其对近些年已经关停取缔的散乱污工业企业进行全面复查，坚决防止反弹，为促使本市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贡献一份力量。近日，涿州市白石干镇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北工作重要指示摘编。该镇要求全镇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积极履职担当，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8月28日上午，涿州市第二幼儿园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典礼结束后，每个班还分别进行了讲暑假作业、画画等娱乐活动。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言行体现修养，举止彰显文明。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起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熟悉的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人是我。 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无畏，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是我就我 时间的16: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一首歌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I love you。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是小雨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预报有雨啊，也请出门的听众记得带好雨具。明天是周六了哈，出行出去游玩的听众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周日呢，也是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27摄氏度，最低温度呢19摄氏度，早晚温差很大啊，也请听众注意多添加衣物，不要感冒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特别的特，购物的购，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或者说把你想听的歌曲想出的话来告诉我哈，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庄心妍，再见只是陌生人。 写作我们不用去争论，也许我错过幸福的时分，这座城多了个伤心的人。

有人说呀，一生一定要去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阿姆斯移民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一人投资三代永居，26个申根国家可以自由出入。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那么这时间也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吧，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99啊，一会儿呢还会有仙多客栈陪伴着在路上的你。我们继续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童安格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